呼吸，慢生活 ，FM 969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谁能受太多伤？会不会再失望？在这条大路上，有几个影子在挣扎？越往后路越长，用真情来抵挡。滂沱的大雨中，我淋了一身又何妨？花虽瘦，心知道，我的感情你明了。向前走，不能回头望。梦虽多做得到，要让世人都明了，有一种爱它永不老。我追过一切，我想安静一些，我要说出誓言，

机会。 深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放开你的手，走出你怀抱，

自己，来来并不惊，放心你一于争气，有你无力，有你无力才欢喜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那个晴朗的季节里，我们终要回首别离，能说什么、啊、这个无法挽回的结局。从你晶莹的泪光里，我已明白你的心意。什么、啊、难道是解不开的痴迷？别说爱我永不离开我，别说爱我永不离开我，爱是一场短暂之后已不会有。这个无法挽回的结局，从你晶莹的泪光里，我已明白你的心意。爱是什么、啊、难道是解不开的痴迷？别说爱我永不离开我，别说爱我永不离开我，爱是一场短暂的雨，下过之后你不会有。别说爱我永不离开我，别说 是绷紧的皮肤，学习心里装玫瑰的艺术，不再为了需要人保护，勉强寻找与人的相处，每个吻都是个包袱。放下来，走活出去的路，不在乎难度，用自己本来面目演出，让我素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真的沉迷，我想 起落离，晴雨滴来了又去，让我忽没有呼吸，分不清。你知道我真心真意，一生只为你，宁愿自己哭泣，也不愿让你受委屈。你知道我真心真意，一生只为你，再多累的我也不愿放弃。 除了回忆剧情 after all.